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最近啊，有网友爆料说，2年前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应届生面试公司的前台，但是刚刚谈到薪酬，对方就提出要20000，把他给吓坏了。这事儿呢，自从上了网之后呢，也引发很多人的讨论。我把这位爆料者的帖子找了出来啊，我跟大家念一念他的原话。他说，有一次啊，我跟 HR 说，我这儿急缺人做事情，给我招个人吧。然后 HR 就把需求拿过去了，并且开始收简历，和我协调时间来面试。期间有一天，我面试完一个小朋友之后， HR 说啊，耽误我几分钟，借我面试用的会议室再面试个人，我不用回避，旁听就好，他们聊完就撤。于是他就在边上玩手机啊，然后顺带听一听他们聊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HR 和面试的那个女孩的聊天了。妹子坐下来之后跟 HR 聊开了，聊到后面 HR 告诉妹子，我们的前台是不用负责行政的，所以薪资上可能不会太高。妹子说，我的要求也不高。然后 HR 问，那您的薪资要求是怎样？妹子很淡定地说，20K。 20K 就是20000。 嗯， 我当时就不淡定了，就发帖人本来是在边上玩手机的，他不是面试者。 嗯， 他说，20K 你是认真的吗？妹子说，是啊，很认真啊，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认为 20K 并不高啊。我说，您现在应聘的是前台。妹子说，前台怎么了？前台不可以 20K 啊。我闭嘴了，我还是想看看他的底气，除了 20K 还有什么。毕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出众，说直白点，也就是并不是美人级别的啊，我是看脸的啊。 HR 还在震惊之中，他说，我们发布的时候这个职位薪酬是3到5K， 3到5千。我想您可能看错了。妹子接着说，但是你们发布的时候还是有一条写有能力的话薪资面议啊，我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问他，那你知道前台都需要做什么吗？妹子说，前台就是接待访客，做些登记啊，其他的难道不是行政要做的吗？如果前台加行政，我认为我可以要到25K。 嗯， 然后这个作者就听不下去了，已经走了。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讨论啊，谁惯坏了这个名牌大学的年轻人，还是说有志者事竟成？ 我觉得那个年轻人是开玩笑，我的观点是 开玩笑来， 因为我们当年那个北邮，我们北京邮电大学有毕业的去面试了，就是调戏面试官的，因为他已经考上了研究生了， 哦， 就他已经保研了，然后他说，哎，那我也去跟你们面试面试 面试玩玩 啊，对，面试玩玩， 那天没事儿，正好面个试，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你觉得这是玩笑是吧？ 对，我觉得开玩笑真是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大四的学生，这点基本认知还是不是应该有，就是属于正常识。 好， 嗯， 那玩笑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啊，这是不严肃的面试态度， 调戏一下这个面试官。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是玩笑， 嗯， 相信这个人他有坚定的信念，他认为他值，而且关键里面也写了。 嗯， 如果条件优秀，薪资面议很多的岗位都可以这么写。 嗯， 那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的话， 嗯， 我认为我条件优秀，那薪资可以无限上升了。 嗯嗯嗯，可以。但是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是谁来判定？ 嗯， 就是叫什么西瓜甜不甜，是西瓜说了算还是舌头说了算？对吧？就是他是西瓜说了算吧？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华兴，很多企业都会写，如果条件优秀，薪资可再面议、再谈， 嗯， 等等。 嗯，嗯， 那你认为企业？他的底线是能加多少？ 加不了，多少都加不了。他都已经3K到5K 了，那个5K 其实是面议出来的 啊，哦。也就是说，如果薪资范围是几千到几千，或者说几万到几万的话呢， 嗯， 面议就是到那个上限。 对，能到那个上限就不错了。一般都是，比如3K 到5K 都属于3K 是基础工资 ，5K 是加年终奖，年终奖加绩效， 嗯， 那也看你绩效。如果你绩效够了，才能达到5K。 嗯， 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是这个女孩没有太多的面试经验呢？ 有可能， 嗯， 啊，也有可能是没有太多的面试经验啊。 她如果去了10个公司都招前台， 嗯， 她应该知道市场行情，也知道她值多少钱了吧？ 嗯，知道了， 是不是？ 嗯， 好，那问题就是谁惯坏了这个名牌大学的年轻人？你认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他的同学什么之类的都去了。但是也不会啊，就是假如他的同学是本科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的收入最高也就是6-7千，到比如说在外资企业或者国企那种大企业，嗯，最高收入也就6-7千，除非你是技术工种，你是非技术工种一般都是这种收入， 就是 啊， 他的同学我觉得惯不坏他， 对， 他的同学也达不到， 所以我觉得他是调戏面试官的嘛。 好，刚才那一点我们已经排除了，我们还要找找内因，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 就是这个孩子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曾经我也问过我们的一些同学哈， 嗯， 有一些同学他们说，他说我一直觉得我很美，就我们开玩笑都很熟了， 嗯， 也会谈到其他的一些同学， 嗯， 然后别人也会说他也一直认为他自己很美啊， 嗯嗯嗯， 但我们想的是，就是世俗的标准，就是长得好不好啊， 嗯， 脸蛋儿啊， 嗯，三庭五眼四高三低，有专门术语啊， 啊是吧？ 叫三庭五眼四高三低。 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的，是吧？当然，你个人认为你很美也可以 啊。我们家孩子就认为她是他们全年级最漂亮了，气死了， 你看，这也挺好嘛，有这个自信，对不对？你看他会不会就一直活在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审美标准或者能力评判的标准之下？ 我主要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认为自己很美这件事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是做一个职业， 嗯， 你做一个职业的核心东西是你要换钱的， 嗯， 就是对吧，你到了一个公众场合，你说你们所有人都得说我美，可以没问题，一个人给10,000块钱， 嗯， 绝对夸你美啊，太美了，太漂亮，美若天仙，没问题，你给钱啊，对吧，这是在交换的嘛，嗯， 所以他一直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评价体系的话，是不是家里人惯坏他的， 嗯， 因为环境不会宠着你啊，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家里边人应该也不会，嗯， 那怎么就这样， 就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认知啊，就是说一个有能力的人就一个月一定是20,000，我觉得这个认知不知道他是怎么形成的，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有可能是家里边比如说他的父母一个月挣20,000块钱，那都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嘛，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前台能不能够挣到20,000， 嗯，如果是老板的什么人可能呢， 是吧，就是如果你做前台的工作， 嗯， 再加上一些行政的工作，能不能够挣到20,000、 嗯，啊，那一般是这样的哈，典型来说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是前台加行政，杜拉拉升职记不是也有前台嘛，对吧，嗯，加行政那得到行政总监那个级别才有可能，而且那公司规模还得比较大， 那行政总监不会做前台呀， 嗯，对， 是不是 偶尔客串一下前台？马云还那个，我天天看抖音还拆包装，嗯，装包装呢，还 你看20,000块钱为什么会觉得高呢？大家会跟自己的工资对比，也会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平均工资对比， 嗯， 是不是， 嗯？ 会跟房价对比， 嗯， 会跟猪肉多少钱一斤做对比， 嗯， 所以我们认为20,000块钱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20年。 嗯， 90年代的时候， 嗯， 一个外企的前台绝对能够挣到现在20,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华鑫你认同吧？ 嗯，但他能力得强啊，外企的前台得会英语， 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英语，然后呢又懂得这个外企的行事规则，同时还会，这个处理一些这个行政事务，身材啊， 长相，真不一定， 都还可以的话， 还真不一定， 是可以获得，至少是有机会获得20000块钱的薪水的，就价值20000块钱的薪水的， 真不一定啊，行吧， 为什么不一定？ 不一定，他是根据岗位来去定的， 就是那时候能进外企就很难呀， 啊，对，进入到外企，他不一定是前台。他有可能是其他的，就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 IBM 的谁，那个微软的那个人叫吴世宏嘛，他不是就在企业里边应聘那个清洁工嘛，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面试好几轮， 但是他进去之后他拿到的收入一定是高于很多行业的， 应该是高于平均行业的， 对不对？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但高也高不到哪儿去，能高20%，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些这个从外企出来或者是老外企员工在和现在的外企员工一做对比的话呢，他们还是 对，那当然那是因为他们晋升了 好，所以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是一种什么样标准的这个评判来要求自己一个月要20000块钱，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市场，我们的环境，招聘市场是检验你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希望它能够量力而行。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咨询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啊，搜索北京电台职场帮帮团，给我们发私信。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有很后悔的感觉，我逼着老公从国企辞职了，已经3个月了，他找的工作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现在做的这一份呢居然全年无休。原本老公是属于电力公司的，虽然不是合同工，但是总体还算可以，只不过我们长期两地分居，我不认可他工作的城市，所以就逼着他辞职了，想说啊，趁年轻从头开始学一个技术，没想到这么艰难。他大学学的是输配电专业，后来阴差阳错被分到了电业局管理基建项目的岗位上，从事的也就和他的专业毫无关系了。今年他考了一个2级建造师，想说有了证书找工作应该好一点吧，狠心就落辞了。投的简历有100多份，大部分都石沉大海，看着他早出晚归全年无休，我很内疚，心里堵得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就是他不想两地分居嘛，所以让老公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和他一起来团聚，但是现在呢，好像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啊，该怎么办？是先解决好晚上失眠的问题，还是解决好老公找工作的问题？ 先解决好跟老公的关系，感情关系问题。 感情关系，不是找工作的问题 啊，这种事儿特别容易出问题，就感情关系特别容易出问题，你想想就知道了。 我不谈， 老公会很大的抱怨，都是因为你当初那什么做得好好的，结果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你看我找了100多份，那个什么都不行，每天都这么抱怨，你知道吗？天天吵，肯定是这样的。 哦， 而且往往这个在中国，他这个男女文化哈，这个夫妻文化的问题就是投奔哈，这种都叫投奔嘛，就一个人辞职投奔另外一个人嘛，投奔往往都是这个妻子从小城市投奔到大城市追跟老公，男的，当然男的说从小一般都是这样，就从小城市离职投奔到大城市，这是一个潮流，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呢还有就是女方投奔到男方，往往都是这样的文化习俗，结果光来这么一个说这个男方投奔到女方，这个而且都是被女方给那个什么的，所以这个男方会怨言非常的大。 好，那怎么来解决好夫妻关系的问题呢？ 感情是第一位的吧，对吧？家才是最重要的吧，首先是这样的吧。然后呢，这个女方就跟男方说：“我养你呗。 ” 那当然不能这么说了哈，反正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没关系啊哈，我们在那个 安抚他， 安抚。 那需要自责一下吗？ 对，需要自责一下啊，抱个歉，对吧？这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对于男方也不能抱怨，也不能抱怨太多，因为抱怨这件事儿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你一旦抱怨呢，你就会越抱怨越生气，越抱怨越生气，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些

我觉得还是得细心吧，就行政需要一个特点就是细心嘛。 嗯， 啊， 就是当下交给你的每一个事儿，你都不要做错了。 对对对，不要有这个细小的错误。 嗯，但是这个我觉得在所难免啊。 在所难免啊， 因为每一个公司可能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要求。 一般来说，行政就得必须比较细心，然后啊，守时什么之类的 啊。 嗯， 打个比方说，就是一种表格， 嗯， 也许人家都是按这种表格来做的。 嗯， 你作为行政，你要发给某个部门的领导。 嗯， 人部门领导说：“哎，你怎么用这种方式啊？原来那个人不是这样的， 嗯，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嗯，就得 你懂不懂啊？ 对，就得用这么多年习惯的东西， 是吧？ 嗯， 可能你得需要。啊，很多时候是需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的， 嗯， 啊，和去适应的啊，加油啊！希望你也能够来到月薪20000的这个行列当中来， 嗯， 能拿到吗？行政 拿不到， 拿不到啊， 嗯， 但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拿到，是不是？ 嗯， 没有月薪5000，何来月薪20000呢？换句话说，没有月薪8000和10000，何来月薪20000和30000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头深埋在你的胸口，不懂像他和他们一样亲你温柔，我总是学不会最女人的守候，你那软语我说不出口，错，终于把我和我的拥抱抛在身后，我还是学不会软弱的说别走，决堤的泪只在你转身后，是心痛被回忆牵着走，别怪我不懂温柔，是我的天分不够，只是心痛也不牵你的手，只是心痛被回忆牵着走，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华欣啊，有人问咱们一问题，有没有冬天在南方夏天在北方的工作，求推荐，各行各业都可以。这位朋友是多么怕冷多么怕热呀，有这样的工作吗？ 其实冬天南方更冷。 嗯嗯，冬天咱们这么说吧，有没有冬天在三亚夏天在哈尔滨的工作？我想到一个。 嗯， 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冬天老去南方，夏天老回北方？你就为这样的人服务。现在有很多人过着候鸟的生活， 嗯 啊，特别是来自东北的朋友， 嗯， 他们在海南买房， 嗯， 是吧？冬天去海南， 嗯， 然后夏天回老家， 嗯， 哎，那你就可以这么做呀，是不是？养老服务啊， 嗯， 还有导游啊。 嗯，对，就是旅游业嘛，旅游业应该有这种 酒店业啊。 对， 你就干半年是吧？干半年你就换一个。 嗯，培训师， 因为你老要换工作的地点， 嗯， 所以你就不能够就是想在一个公司常做。 嗯， 公司也不能让你这么任性啊。 嗯，可培训师也可以说，我冬天我就到南方就讲课，夏天我就到北方讲课。 哦，那前提是你要有别人认可的这个能力才行。 啊，对对对，就能讲， 人请你是吧？ 嗯， 而且培训师这么多， 嗯， 你有一个季节不去，人家就不请你了呢。 嗯， 是吧？ 嗯， 还有什么职业可以啊？冬天在南方，夏天在北方。嗯，打鱼行吗？ 什么鱼啊？ 打鱼啊，你冬天你去南方帮忙呗，是吧？给人打鱼是吧？ 嗯， 夏天你到北方打鱼。 嗯， 就是你做自由职业者那都可以啊。 嗯， 你到冬天去南方开专车去，是吧？夏天你到北方开专车，这不也挺好吗？ 嗯， 有没有人过这样的生活？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城市和地方工作。 啊，有培训师，就是培训师，他就是到处飞，但是他也有家嘛。 嗯 嗯， 是， 嗯，就是然后每到一个城市，就属于叫家叫出差狗，他们叫根本连当地的旅游景点也没旅游过，然后下了飞机就去酒店，酒店完了就讲课，讲完课就回家。 这种工作 飞回来， 就是一开始好像觉得挺新鲜的，是吧？ 嗯。 但时间久了，你觉得对人有什么影响吗？ 就是每天睡觉起来不知道在哪座城市，你知道吧？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就有恍惚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我怎么在这座城市，就有这种我应该在家呀，我怎么又跑这儿来了，就这种感觉 啊。那会不会错乱 啊？有这种感觉。 那人做空姐的是吧，做飞行员的 啊，也有这种情况， 老有这种感觉。 对，做飞行员也可以，冬天在南方夏天飞北方。 嗯，那这种工作是不是阶段性的做一做还可以？老这么做人 就那个什么了是吧， 也会受不了，因为他毕竟他的生活圈子都不固定。 每一种职业都有它的那个什么的地方嘛，都有它的难受的地方嘛。 嗯，也是啊。 嗯， 就有好多老不归家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他是老在一个地方出差。 嗯， 他就跑一条线。 嗯， 这还可以理解。 对， 就是问题是，如果到处都去的话， 而且还那个，那也不一定。那有的你到了跨国企业，还全世界各地到处去呢。有我知道有一个星期，李开复就是嘛，先飞新加坡，飞完新加坡开个会，回美国开了个会，回完美国之后又到中国，又开了个会，一周就飞四个地儿。 嗯 啊， 是有很多企业的高管也是做这样的工作，空中飞人的工作， 对 啊，是吧？ 对， 确实很辛苦，我也采访过一些创业者，他们也要全国各地到处跑， 嗯， 哪里有项目可能就去哪里了， 嗯， 但是这种事情，嗯，我们还是需要慢慢的去适应啊。 嗯， 华欣，你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怎么来适应这种长途出差、到处奔波、每天睡在不同的床上这种生活？ 啊，适应的办法就是缺钱不缺钱呗， 啊， 缺钱就可以适应了。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硬适应啊？ 对， 硬是逼迫自己适应啊。 对。 此外呢，有没有一些软招啊？ 啊，软招没什么软招， 没什么软招 啊，就硬适应就行了。 嗯，我倒是听说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位长者，他可能得60多岁了，还全国各地啊到处跑，高铁啊、飞机啊交换着来哈。 嗯， 但是他 有一个特点，就是保证自己的作息规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好控制的。另外也不到外头随便乱吃东西。就吃比较放心和安全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在一个地方啊到处跑的话呢，你其实身体上还是有某种不适应的。只有通过良好的睡眠才能够调节恢复。此外呢，就是你的情绪也多少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也好，兴奋也好哈，或者是轻微的这种躁动也好。因为你要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嘛。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交通状况，不同的天气情况，不同的人。所以通过睡眠呢，确实能够舒缓你的情绪。这样的话可能多少会减少你内心的那种不安定感。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华星，你最厉害的时候一年或者说一段时间集中跑了多少个地方？ 没多少个地方，俩地方也就是。 那还好。你身边的朋友呢？ 我身边朋友有因为他有培训师嘛，他们就经常乱跑。 乱跑 啊，什么从深圳飞到重庆，又从重庆飞到青岛，又从青岛飞到大连， 就是飞过家门而不入 啊，对， 对没法入是吧？那他们打算这样的工作做到自己多少岁啊？ 所以就不想嘛，就是有的可能比较喜欢讲课的，他可能愿意这么做；那有的对讲课已经疲了，就是这个讲课的时候都是要死不死的样子的那样的培训师有这种啊， 也有 啊，就是你看着挺激情的，但实际上这个内行人一看就这样，属于那种就讲疲了的那种 啊。所以啊，我们谁都别羡慕谁，是吧？其实大家都有哈、不为人所知的苦衷啊，不管台上怎么风光。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30+的年纪了，却没有这个年龄段该有的心机，在职场当中很难生存，怎么办？到哪儿都被欺负，就害怕上班了，不喜欢勾心斗角，咋办呢？他所说的这个心机和被欺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啊，华星？ 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职场游戏规则。特别是大企业的职场游戏规则不太了解。 但是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被欺负了。好， 就别人占他便宜呗，就是让他多干活什么之类的呗。 那又不喜欢勾心斗角。该怎么办？ 换一个啊，该怎么办啊？ 这是不是应该看看那个《延禧攻略》啊，《如懿传》这样的 啊？有这种， 你必须学会《甄嬛传》 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它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我学一个吧，对吧？就改变这个自己的能力。另外一种办法是我去选择一个不需要心机的这样的职业，有这种啊？比如说我有硬技术，我专业技术强，就不需要心机吧？所以你看那个写代码的程序员都没什么心机，木木讷讷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写代码，回家打游戏睡觉，写代码打游戏睡觉，写代码打游戏，对不对？就这样的。 说到程序员，前两天有一个段子啊，就一个程序员去面试，很年轻长的，然后对方说你干几年了？那个程序员话的没说，一句话没说， 把帽子摘了， 摘了，一看头发就明白了。但还有呀，就是其实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什么勾心斗角，又这那心机的。 对，这是第一个， 没有那么多的心机。 有的企业是没有那么多心机的，主要什么企业啊？这个我也知道，主要什么企业呢？是那种正在比较蓬勃发展的发展期的企业，比如说这企业规模刚起来，拿了 B 轮融资，已经有一个成型的产品或者成型的服务，然后正需要扩张了，这样的企业往往企业内部。政治斗争会比较小。 此外还有就是有心机的同事也有没有心机的同事，这在大企业当中也都存在的， 对， 是吧？人心其实啊，你不要都往那个方向去想，就是一个圈子10个人有一个人有心机，你能说这个公司是有心机的环境吗？也不能，是吧？那还有很多人没有心机，或者说他没有害你的这个想法，所以也别太玻璃心啊。此外就是你有没有不恰当的地方，你无意当中让别人认为 情商太低嘛， 你是个挑战者，你是一个是吧？ 就是他有可能情商太低，不是叫挑战者，就有可能情商太低，就是不会换位思考，不会站到对方的角度来去替对方想一想。他有可能是这个，不叫心机，这玩意儿不叫心机，对吧？ 对，就是有些朋友 因为这个 全世界都负他， 对， 别人都欺负他。 其实我觉得这个谁说过，好像那天看奇葩说，马东就说过，说这个